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67集。赵医生觉得自己有些不开心，迟志涵护着齐城，他还能调侃自己找来的丫头被齐城拱了，但是齐城当面戳穿他，用这样带着点攻击性的方法控诉对他的不信任，真的让他有些失落。他十年的病人，这次似乎真的走在远离他的那条路上了，真的快好了。 您先是我爸的朋友，然后才是我的医生，我还是会和您一起讨论各种心理问题，而且您也知道我没那么快彻底康复。 路还很长，他们现在兴奋只是因为终于走对了路而已。这种时候他倒是拧起来了，刚才戳穿自己的时候一直你的。赵医生哼哼，决定还是不要在这小子的女朋友面前调侃他，收起病历，把改好的药方和服用方法交给迟志涵。 哎呀，照着这上面的剂量吃，明天我会让人把药送过来。你这段时间要多关注他的心理情况，如果他对平时经常做的事情渐渐失去了兴趣，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哦。 好。迟志涵站起来接过方子，赵医生终于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，孩子气的样子。 我走了，反正你们也不欢迎我。 对门有我刚刚做好的小菜，两个小罐子，上面贴了蓝色的标签。 迟志涵送赵医生出门的时候特意多补了一句， 还有之前你拿走的罐子，洗干净了还给我可以吗？我快没罐子了。 赵医生继续哼哼，好心的继续决定不要在这丫头的男朋友面前调侃她了，毕竟她真的蛮好欺负的，人家男朋友会心疼。恶人都是她在做，一个医生而已，难不成真的能拆散了他们不成？哼，谈恋爱了不起啊。赵医生前脚刚走，齐城后脚就像巨型犬一样贴在了迟志涵身后，跟着迟志涵看着他前前后后的把之前吃的药瓶子整理放好。迟志涵手小又懒得去拿容器，索性转身让齐城平拖着手当托盘用。乖乖巧巧的人形托盘此刻正眨巴着眼睛，一脸求表扬的样子。迟志涵垫起脚拍了拍齐城的脸，很爷们儿的样子。 我现在心情很澎湃，等我平静一下就夸你。 澎湃什么？ 抑郁症患者齐城不是很理解心情澎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 就是如果不克制一下，我现在可能会扒了你的衣服，把你摁倒在床上猛亲。你好帅啊，居然让赵医生这样的人改了方案。哎， 很澎湃的迟志涵的形容很写实，齐城被这样写实的形容吓得手抖了一下，手忙脚乱地扶住差点掉在地上的药瓶。赵医生其实经常改方案来着，不过他现在造的没什么心情解释。 你一个女孩子说话怎么 那么澎湃，关键每次说了都不做。 说说而已，又不敢动手。 迟志涵还挺惆怅，拽着人形托盘走到角落的柜子里，打开柜门。 你不喜欢？ 也不是不喜欢。齐城纠结了一下，认命地换了话题。 这些药明天就不吃了，为什么要放起来？ 这个柜子之前是空的，迟志涵买了好多收纳的小盒子，把他每次换药之后剩下的药都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，写上日期和他吃了之后的症状。这事挺繁琐挺无聊的，但是平时做事马马虎虎的迟志涵一直坚持着做了几个月。迟志涵低头写日期，又在日期后面写了齐城吃这些药的时候吐了几次，失眠了几天。 我想留个纪念，打仗打赢之后偶尔回头看看这些，应该会觉得很伟大吧，反正也费不了多少功夫。 以后的日子不可能一帆风顺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看看这个柜子，想想他们现在平淡的幸福是齐成用了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，应该会有新的勇气。说完之后大概觉得自己有些幼稚，迟志涵吸吸鼻子傻呵呵地笑了。齐成垂眸再抬起来的时候走近了两步，开始细细查看柜子里迟志涵说的打仗过程。他经历了很多，持续的脱水，持续的心跳加速，四肢无力，频繁呕吐，掉头发，以及体重突然增加或者突然减轻，都被迟志涵详细的记了下来，用不同颜色的标签纸真而重之的放在这个最角落的柜子里，做成他自己的抗病史。 万一失败了呢？ 齐成看着迟志涵问得很认真。迟志涵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，回得理所当然。 那我陪着你重来，最坏最坏的结局也不过就是你抑郁症变得严重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。我说过的，大不了就一起走，相比世界我更喜欢你。第二坏的结局就是你社恐无法治愈，那也不怕啊，只要有网络有快递，宅在家一辈子其实是很多人的梦想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 迟志涵眨眨眼， 我没有社恐，不过我也挺怕社交的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们公司有个女的，每次遇到我都会冷嘲热讽地说我是林京武的养女，你知道养女的意思吧？ 迟志涵开始滔滔不绝，他把最坏的结局形容得像 happy ending 一样。齐成忍不住想问， 那最好的呢？ 最好的呢就是你完全康复了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我的工作完美成功，拿到了你姐姐给我的高额工资，你做漫画家，我继续做我的私厨，我们两个继续谈恋爱，如果合适呢就在一起一辈子，或许再生个孩子。 迟志涵后面的语调变得有些奇怪，跺了跺脚， 哎，不行，后面你自己想，我害羞。 齐成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，这并不是幸福感，心里那些满满胀胀的和愉悦有关的情绪，幸福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迟志涵说的像是他齐成的人生不可能会有 bad ending 一样，无论哪种可能，迟志涵都在。齐成感觉自己心底的某些念想开始慢慢成型，关于对幸福的渴求，关于对完满的追求。 我想要最好的那个结局。 迟志涵转身很认真地看着他， 你今天和赵医生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最好的结局。 迟志涵终于平静了下来，终于可以好好地夸他。迟志涵仰头看着表情温柔的齐成， 有件事情很神奇，我对你动心之后拒绝过，因为经历过，所以我很害怕自己在乎的人最终会在我面前告别这个世界。但是真的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一秒钟都没有后悔过，好神奇啊。 迟志涵歪头，两眼亮晶晶地盯着齐成。齐成正在暗自努力地深呼吸，把手腕上的监测仪藏到身后，不想让迟志涵看到他差点破表的数据。现在轮到自己的心情很澎湃，真的澎湃了，才发现刚才迟志涵的描述有多写实。 等我好了，我们结婚吧。 在他吃过的药瓶前，齐成把手腕里的监测仪死死摁住，看着迟志涵问得很认真， 我们结婚，等身体检查没问题了再生个孩子。 最好的那个结局。迟志涵靠着柜子点了点头，突然笑不可抑。 赵 医生如果知道被你这么一刺激，我们就私下订了婚约，会不会气死？ 不会。 齐城不是很明白迟志涵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还能想到别人。 不过你今天真的很帅。 迟志涵忍不住又夸，觉得自己求婚就这样莫名其妙被答应的齐城很不爽地皱皱眉，然后想起了刚才一直想问的问题。 你一开始就把治疗和喜欢我分得很清楚，那为什么偶尔还是会听赵医生的意见，故意激我？ 就像那天让自己在客厅罚站，只是为了听他亲口承认自己不想成为正常人一样。迟禅回答得非常严肃。 启程，我拿了钱的。你姐姐给了我很高的年薪，我偶尔需要良心发现一下，做点应该做的事。 让你跟我签那个合同你不签。 齐城气得都想磨牙。迟志涵斩钉截铁， 你不能变成我老板。 为什么？ 那样画面会很奇怪。 迟志涵语气弱了下来。齐城突然失去了问的兴趣， 比如霸道厨娘俏老板什么的。 迟志涵顽强地坚持把话说完，拽住面无表情转身就走的齐城。 你干嘛去？ 收书。 齐城很冷静，他没收的那些书这辈子都不会有再见到迟志涵的那一天了。 啊，那些书有些都绝版了呀。 痛心疾首的迟志涵跟在齐城的屁股后面哀嚎，还有好多是个人志啊，有些大的都封笔了。齐城在沉默了很久之后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多问了一句： 我刚才跟你求婚了，你知道的吧？ 嗯。 那你同意了？ 那你戒指呢？ 听声音就能听出不爽的迟志涵斜着眼睛问。齐城翻出了之前被迟志涵嫌弃的合同。 这个，我所有的资产都在里面了。你自己去买。 你那么想做俏老板？好好好，来，成全你。去床躺好。 粗声粗气的霸道语气，一秒钟之后迅速变成尖叫。 哎，我操！齐城，你怎么也咬人？ 你真的？ 齐城彻底无语，头埋在迟志涵的颈窝，耳朵红到冒烟。原来他齐城也会有这样一天，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。被气到无奈，甚至张嘴咬人。他可能自己都没发现，这栋洋房已经渐渐不再是个枷锁。他们很幸运，遇到了对的人，遇到了彼此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